那你又何必变成这个样子呢？照理来说，只要有画在，你就可以存活在画中，不会消失。 因为我在这花丛中待的时间太久了，那么长的时间，文昌先生早就不在人世了，从来没有人，甚至先生也没有注意到画中还有一个我。我在桃花中一直等，一直等，等着那个人回头来看，希望他招手邀请的是我，而不是那些看画的人。但是， 你干嘛去找六子？ 安宗叹了一口气，没想到事情的发展还真是犹如一则聊斋故事。女妹眼神有些羞涩， 商先生的才华很好，而且如果能引导他，那么我就可能在画中成为那真正的第三人。我不想只做一个墨痕染出来的影子，如果实在不行，我就只有吸取他的精气。我想要…… 女妹的脸有些扭曲起来，甚至整个身体都开始颤抖。白毅发现有些不对劲，就把安宗拦在身后，两人死死地盯着那个突然怪异起来的女妹，她的眼神变得阴狠起来，整体感觉都变了。她的神情越来越焦躁，身体也弓了起来，身边散发黑色的雾气，就像化开的墨汁一般。洁白的天花板被染成一片黑色，她吼叫道：“ 我要变成人！”别人看着我，我不是魔，我是一个人。 看来他控制不住自己了，如果有必要毁掉那幅画，他就会一起消失。 毁掉徐渭的真迹，那可不是坐不坐牢的问题啊，而是直接枪毙啊。老白，你想个办法稳住他，只要他不暴动，一切好商量。这毁掉画太造孽了。 女妹开始混乱地摇动着脑袋，头发甩到的地方就像是一笔墨痕，从他身上滴下的黑色墨水落在床上，就像一块砚台在不停地溢出墨汁。 你觉得能稳住他吗？除非徐渭在世，才有办法控制住他。 说到徐渭，安宗突然意识到，他为什么总是不去放着画的那间屋子呢？因为他不想，或者说，是害怕看到徐渭像啊。安宗立马和白毅说：“ 兄弟，你能顶住他多久？”“ 三分钟，不能再长了。”“ 好，你帮我控制住三分钟，我有办法稳住他。” 说完一个闪身就向大门口奔去。白毅貌似知道了安宗的想法，替他掩护着。女妹疯狂地用头发缠了过来，黑色的头发抽在身后像是鞭子一样。安宗回头一看，白毅已经全被缠住了。安宗不禁吓得连滚带爬的向工作室冲去，心里感动的想， 感情你那三分钟就是保证自己不窒息而亡啊。好家伙，董存瑞啊。 安宗撞开工作室的门，飞快冲到画前，捧起那块重得要死的垫板往回走。因为手里拿的是国宝级的珍贵物品，他不能像前面那样跌跌撞撞，走得十分小心。就听到白毅在卧室里闷着声喊：“ 你磨蹭什么呢？再不来我就得被缠死了。” 意识到白毅的危险，安宗也顾不得会不会损坏画了，人命总归比画重要，况且那还是白毅的命。安宗又冲回卧室，一看白毅已经被裹得差不多成了一个黑色蚕蛹了，他立马举起画对准女妹照过去。发狂的女妹一看到画，就像是妖精看到了照妖镜，一声尖叫，头发全部都消失了。白毅喘着大气靠近安宗，他们拿画对着女妹，她渐渐地安稳下来，摇着头避开画里的徐渭像，身上的墨汁滴答得更加厉害。她悲伤地说：“ 先生不要看， 想让你看到我这个样子，我不要人看见，我不要。 安宗突然有一种错觉，感觉手里拿的不是徐渭的画，而是一尊佛像。女魅的悲鸣很凄凉，她守着画那么久，无非就是希望画她的人看她一眼。可惜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，凄怆如她，怎么都觉得有些可怜。 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，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这首诗徐渭可曾念过？ 女魅听到白毅这么一问，顿时傻傻地看着画，然后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之中。 你真的认为徐渭那几笔是为了勾勒桃花？以他的本事，不可能会有如此不小心的布局和漏笔。他勾勒的根本就不是桃花，而是恰似桃花的你，你又怎么能说他不在乎你呢？ 女魅一听此言，犹如遭遇晴空霹雳。几百年来，从没有人告诉她这些，她只是一直怨恨着赏画的第三人，而没有想到先生的布局竟是如此精妙，精妙到让她又爱又恨了数百年的岁月。渐渐的，她的容貌发生了变化，扭曲的半边脸恢复了原来的容貌，整张脸变回色若春花的清丽。她飘然地从天花板上下来，颤抖的双手伸向画中，仿佛是在回应徐渭的召唤。他轻轻地唱起古调，安宗第一次认真地听下来，那是一曲《春江花月夜》。他渐渐地融入画中，在一刹那的接触时，安宗好似看到徐渭伸手接住了女魅的手，顿时一颤。好歹心里还知道这画的分量，掉地上摔坏的话，估计他这辈子也赔不起。终于，一切都恢复了平静。他们走进工作室，把画放好，生怕有什么闪失。安宗瘫坐在椅子上，喝着冰凉的隔夜茶，对白毅说： 徐渭真的是有意画的吗？ 白毅瞅了他一眼，冷冷地说： 你以为我是徐渭？我怎么知道？或许这善意的谎言救了咱们两条命，否则这只魅成了气候，再吸一些精气，就可以脱离画成精了。 安宗顿时为那个笔墨女魅感到一阵悲凉，因为白毅的那首古诗和有的没得的煽情解说，他居然又回到了禁锢他百年的画中，真是一出悲剧呀。但是想想，最后徐渭好似真的伸手了，又感觉还是有些可能性吧。反正人面和桃花等待的永远是有才有情的才子，他们这些俗人是不会明白的。想到这里，安宗突然对那首诗有了新的一层理解。 人面是不知何处去了，但是没准那年年盛开的桃花还在有情有义的等着翠湖去看，而桃花之中指不定就有什么痴情的妖媚呢。 第二天，六子一大早就来了，进屋子时还鬼头鬼脑的，生怕他们两个都被鬼给扑灭了。一看两个都没事儿，就舒了一口气。但是一走进卧室，他突然脸色又变尴尬了，然后回头怪异的看了看他们两个，犹豫了半天。 小安，这床单怎么一滩一滩的白色水渍啊？ 安宗和白毅在那之后把灯给关了，这床被女魅的墨汁滴得到处都是，根本就没有办法睡觉，只能在工作室里坐了一个晚上，还是刚刚进去的。安宗一看原先黑色的墨汁全没了，反而变成了白色，心里也觉得十分奇怪。最后六子把目光放到屋角里被捏得皱巴巴的安全套盒子上，突然惊悚地回头看着安宗，从头打量到脚，好像是第一天认识安宗一样。安宗被他盯得发毛。 六子，你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 他突然意识到什么，立马反应过来。 没什么，没什么，大不了我换条被单。难怪你还问床干不干净，敢精神。小安放心，我不歧视他， 现在这个很普遍啊。 安宗被他说的云里雾里， 这白痴想什么呢？ 他回头看了看白毅，眼神流过一丝奇怪的神情。 你知道那小子在说什么吗？ 没什么。对了，你身上还疼吗？ 白毅淡淡地拍了拍他的肩膀。被他那么一说，安宗才想到和女妹斗了那么久，身上撞的到处都是乌青，于是点头说， 疼啊，这一晚上折腾的我是一身乌青。 小安，你原来是下面的那个？